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0集，替他动手三。沈源这个人，沈妙很清楚，不要小看他，看着对府中的事情不闻不问，却是最心狠手辣的一个。如今沈妙可以肯定，前生沈秋落得那个结局，必然和沈源脱不了干系。虽然如今沈源不知道有些事情在沈妙的安排下已经错位了，可是方才那些话似乎透露出一些消息，沈源还留有后招。 要不要让莫侍卫去跟踪二少爷？ 双将提议道。不必了，莫晴还没有那个本事。沈妙摇头，傅修仪不足为惧，可是傅修仪身后的人却要小心。静观其变吧。待回到西院，刚跨进屋门，便见谷雨和金哲面色焦急地等在屋里。见沈妙回来，谷雨连忙将门掩上，将沈妙拉到里屋的榻前坐下。金哲这才小声道： 姑娘，荣锦堂的福儿传话过来了。 如何？ 老夫人打算亲自动手，就安排在两日后。 金哲怒道： 老夫人也实在太坏了，老爷夫人待她那么好，她居然算计大少爷，还有那个表小姐，早就看她不是什么好人了，真是不知廉耻。 好了， 谷雨打断了他： 姑娘，咱们现在做什么？ 为什么是两日后？ 啊，两日后是家宴，恰好二夫人的几位闺中好友要过来看望二夫人。 金哲没有把话说完，可是意思却是毫无疑问的。沈老夫人就是想要趁着人多，坐实沈秋污蔑金楚楚清白的祸事，当着众目睽睽的面要沈秋给人家姑娘一个交代，沈秋怎么推辞得了？和前生一模一样的手段，重来一试，沈老夫人的办法依旧没有高明到哪里去。这样吧，你同福儿吩咐一句。沈妙招手让金哲附耳过来，低声在他耳边说了两句话，不过还是得找人盯着，这事不能出错。 奴婢醒得了。 金哲眼中闪过一丝跃跃欲试。 奴婢一定能做好此事的。 这是件好事儿，别给人办砸了，坏人姻缘可是报应的哦。沈妙微微一笑，他伸出两只手轻轻叩击着面前的茶杯，气定神闲的模样竟和高高在上的上位者一般。夜里离定京城几百里开外的庄子上，大厅中正坐着一人。厅中站着的人俱是黑衣长靴，整齐划一的模样，气势惊人。为首的一人拱手道： 属下办事不力，消息传了回去，请主子责罚。 行了。 坐在正座上的少年懒洋洋地摆手，他一身紫衣，在袍角用金线绣着细细的龙纹，灯火明灭下，那只金龙好似要从流动的紫云间腾空飞去。他把玩着手中一枚女人的簪子，俊美迷人的面上就连笑容都带着邪气，好似从世界大族走出来玩世不恭的贵公子。然而细细看来，那双醉得惊人的桃花眼中沉淀的满满佳酿却如冰雪，清醒的没有一丝异动。 你们瞒不住的。 谢景行开口道： 我本就没打算瞒下去，无非是争取时间罢了。既然消息传回去，现在的时间就更紧张。 主子。 为首的黑衣人是铁衣，他皱眉道： 定京城中事宜还未处理好，眼下时间紧迫，主子打算怎么做？ 不留后患，就先…… 谢景行侧头思索了一下，才漫不经心地说道： 找个时候把谢长武兄弟解决了。 谢长武和谢长昭好歹身上与他也流着一半相同的血，可是由谢景行说出来 却没有一丝犹豫，仿佛要处理的不过是陌路人，甚至是猫儿狗儿一般。 斧子。 黑衣人一愣，迟疑地问道， 这么多年都，斧子为何？ 以前懒得管，现在他们二人不安分，不除了我走得不安心。 可是谢侯爷已经带他们二人入室了，这些日子两兄弟都在谢侯爷身边寸步不离，听闻谢侯爷已经将他们引荐给官场上的头苗，吩咐多加照应，要想动手不难，但难免惊动旁人。 谢鼎这个蠢货。 谢锦行面色一沉，语气中微带怒意， 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 他这样直呼临安侯姓名，底下的人也没有丝毫惊讶，仿佛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儿。黑衣人轻咳一声，说道， 因为主子迟迟不入室，谢侯爷怕后继无人，所以才先让他们二人顶上。 谢景行性子顽劣，不是一日两日了，想来谢鼎如今对谢锦行是真的束手无策，否则以临安侯这心眼长得如此偏，怎么会放弃谢锦行而让谢长武、谢长昭两兄弟接他的衣钵呢？ 算了。 谢锦行皱了皱眉， 临安侯府的事先缓一缓，公主府那边从今日起派人暗中保护荣幸公主。 主子。 黑衣人犹豫了一下，仿佛下定了决心，这才狠心道， 既然日后都要如此，倒不如现在就和荣幸公主划清关系。 什么时候轮到你教我做事？ 谢景行轻飘飘地扫了他一眼，后者立刻晋升，只觉得脊背上都布满了寒意，下一刻头上的声音便传来了， 我做不做是我的事，他领不领情是他的事，我已经仁至义尽。 话中含着淡淡的漠然和狠绝，配着他那张俊美无涛的脸来，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可怖。他站起身来，跑脚在座位上微微的滑动，流动的一片金光中，他道， 按计划办事。 定京城争取时间，听闻沈源已经搜集了大半证据，只怕年关一过，沈源就能把证据全部搜取完毕，那时候沈家定会成为第一个被开刀的。 挺好的。 谢锦行耸了耸肩， 要是沈源有什么难办的地方，你就暗中帮个忙。 可是沈源是定王的人。 我当然知道他是定王的人。 谢锦行摆了摆手，说道， 我只是让沈家先替我们挡挡而已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